歌曲《你的甜蜜》，范晓萱在演唱的时候仿佛回到了早期气音式的诠释方法，纯粹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十分的舒服。一起来听到来自范晓萱《你的甜蜜》。 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，哦，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，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， 明吸引我所有的注意，不管是内在没可靠，外在没重要，我已经不想去思考，全部都忘掉，你对我实在太糟糕，我对你却太好，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，只能自己苦恼。哦，你的天 歌曲《亲爱的》由方文山作词，潘玮柏作曲并演唱。这首 rap 风格的动人情歌，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一种单纯简单的爱情呢？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潘玮柏《亲爱的》。 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情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，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。需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，互相关心。哦，他们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场美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啊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？嘿，我叮咚的弹奏着。是你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，木马还旋转着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。亲爱的，这是歌，有梦就大声唱歌。 我把手牵手，一直的走，紧紧的相依的，努力攀过雕像绳索，在脚下经过的。一条蜿蜒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友情难以割舍，整个山坡。